一时轻信人言语，他说偏方治大病。广知世事您休开口，纵会人前指点头，如果连头都不点啊，脖子落枕正难受好吗？那是啊，头都不点那肯定是脖子的毛病吗？是不是啊？但是啊，要说起来，人生在世，你要碰点灾碰点病，这倒没什么，医院找大夫瞧病去，但是千万别偏听偏信，那可就麻烦了啊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咱们啊，今儿来他一个传奇系列，这都成系列了啊，哈哈哈哈。传奇那就是，那得是什么，到什么份上是传奇呀？啊，三国演义，红楼梦，西游记，聊斋志异，嗨，跟那没关系。生活当中的种种奇闻异事吧，说起来是奇闻异事，但是呢也有教育意义。比方说啊，马上要说的蛤蟆皮传奇啊，蛤蟆皮啊，没听说过吧？嘿，了不得了。事情发生在浙江杭州，有一位刘阿姨，刘的婶子，今年55岁了，都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唯独有那么一样，什么呀？身子骨不利了。头年查出来得了癌了，哟，挺重的事啊！手术也做了，化疗也弄了，搁家里养着吧，好嘛。话说这一日，他不是也有那个微信朋友圈吗？朋友圈里面也不谁啊，啪，贴了一则治癌的偏方，是吧？要想把这个癌根除了，必须得上癞蛤蟆皮。还，嗯，起先刘阿姨一看也不信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癞蛤蟆皮？哎，再一看，哟，有道理啊，说是拿这个整张的癞蛤蟆皮晒干了，然后吃了。您别恶心人啊，不是说吃，用这个鸡蛋清煨好了，啪贴自个儿肚脐眼上，这叫什么您知道吗？叫以毒攻毒，是吗？你看癞蛤蟆嘛，五毒之一啊，蝎子、长虫啊、蜈蚣、蜘蛛、蝎了虎子啊，对啊，加在一块算五毒吗？它是一毒，皮肤、内脏、肌肉含有剧毒啊。它的这个原理道理跟哪儿呢？就是说啊，癞蛤蟆皮贴肚脐眼上，它能够把您体内的毒啊刺儿吸出来，以毒攻毒嘛，您就好了。那你说你信吗？那就麻烦了，我信就真成传奇了。哪儿那事儿？是啊，但是刘阿姨她是那玩意儿，她生的病时间太长了，受不了，难受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下定决心找癞蛤蟆皮去，呵，费了劲了啊，托人千方百计的弄了几张癞蛤蟆皮，然后自己就开始啪啪啪往肚脐眼上贴，好了吗？好什么了呀？没过几天，一下楼，街坊一看，吓一跳，哟呵，我说刘婶儿胖了，哎，你这胖的也忒邪乎了，谁说我长胖了？我这是肿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吗？话都说不利了，赶紧去医院。大夫一看，哎呀，你中毒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说那个以毒攻毒，什么呀？哪有以毒攻毒啊？你中毒了，重症剥脱性皮炎。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要再不来治，麻烦了，这会感染的，导致全身脏器出毛病。呼，把刘婶给吓的，就这蛤蟆皮闹的，能信这个吗？您琢磨琢磨，是吧？还有那个胡胡州传奇呢，我这。什么粥？糊糊粥，就熬那个糊糊粥，知道吧？啊，农村有时候熬那个粥，挺烂乎啊，挺好。大冷天，嘿，来他一碗，倍儿踏实啊，倍儿熨帖。但是那玩意儿它不是药啊，多新鲜！那是粥，它能当药吗？是啊，有人就当药。谁呀？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。话说啊，有一位陈先生，去年5月份的时候，到京郊某个寺庙烧香拜佛，逛累了，大门口坐那儿啊，说是歇一气儿，然后再说。正这功夫，哎，边上坐了一位啊，上点年纪，感觉慈眉善目的。那陈先生就跟着聊啊， 贵姓啊？啊，免贵姓少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很有礼貌啊。说您是做什么的呀？啊，我是个大夫，哈哈，不过现在不是了，因为我呢要这个伺候佛爷是吧？我得修佛啊，参禅悟道嘛，这个就不能够上班了，我就提前离职了。嗯，这么一聊天，这陈先生对这位姓邵的哟产生了信任啊，说那您这个大夫，要不然您给我瞧瞧啊？是是，我看出来了啊，你是有病是吧？没关系，这个事儿呢，咱们这样。因为我呀是开这个火疗的啊火疗馆你知道吗？火疗点着了，哎，什么点着了呀？我们这是一种养生的一种方式。丰台南苑，哎，那个地方我开这个火疗馆，你过来找我来吧，我给你治病，听见没有啊？陈先生就真信了，还真去了，找这位姓邵的啊，简称就邵大夫吧，他这是不是大夫都够呛。找他之后呢，这陈先生说你给我看看吧，我这个毛病一看呢，邵大夫说了，哎呀很抱歉，你这个病治不好。哎呀，您怎么这么说？你听我说，你别着急，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，我这个跟你说的是实话，知道吗？我们是讲科学的是吧？你看了没有，我这个火疗馆啊，你看我这个人是吧，讲科学，病是治不好了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续命。什么续命？没明白，游戏玩过吗？打游戏续命啊，给你来血那个，知道吗？哦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可以呀、啊。费用150,000，没多要你的，续命啊！你想想看呐，里外里前后骗了这姓陈的23万，给这姓陈的吃那神药啊，就是反正看上去这个稀烂稀烂那么一碗东西，你看你还吃吃吃了吃了吃了。哎呀，怎么跟粥似的？少废话，这是药。那当然，人家后来发现有问题，报警了吧？警察给逮住了吗？逮住之后，问这姓邵的：“哎，我说你是大夫吗？”“呵呵，不是。”“那你这给人家吃的什么呀？”“这是啊，这就是一碗糊糊粥啊。”“当然，跟一般的糊糊粥是有这个区别的。我们是进行了适当的加工，是吧？我们也怕他这个最后发现这个情况，是吧？我们也是为他好，不愿意告诉他真相。”“哎，你说少废话，你加什么了？”“哈哈，我给里面加了安眠药。”“呵。”够损的，狗毛传奇听说过吗？啊，狗毛啊，哈哈，哎呀，成都的事情，成都啊有一个风月苑小区，2年了，哎呀，这楼下的住户受不了了，楼上有一户人家，可能是一位大婶子，哎呀，养了一条狗，就说你这养狗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你不能影响他人呢。他这个家里面那狗啊，那毛不是长了吗？长了之后给剪下来，经常得往下剪，那毛您搓在那个簸箕里头，找个地方扔垃圾不得了吗？簸箕，哎呀，我们这小狗狗很可爱是吧？你看看毛剪下来，嘴儿顺阳台顺窗户扔出去了，好家伙，楼底这住户都受不了了，哎，我说别扔狗毛了，都飘我碗里去了，我正吃饭呢，好吗？还有这个事儿呢。这个太不文明了，可说呢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，你别看是小事儿啊，个人的这个私德最后上升起来，没准儿哎就惹官司了嘛。私德怎么了？私生女传奇，私生讨厌，你真事儿吗？浙江东阳那个地方有一位老板企业家，姓王，王老板，嚯，家趁人直，20多套房产，巨额的财产，可是哎，人没了，是吧？挣这么些钱，自己没享用着啊，给谁了呢？当然给老婆孩子了。这个王老板得了疾病，病故之后，这个财产呢，当然就给了他的夫人还有孩子，啊，过这个到他们自己的名下办理过户啊。说我们把这房产这些个财产弄得了，搁在一块儿不行，再搞个投资什么的。正这功夫，突然之间公证处来电话，打住，不行，给这国土部门发函，干嘛呀？公证处干嘛拦着呀？王女士也不乐意啊，这我们家老头的财产你管着管不着啊？嗨，公证处说那不怨我，皆因为接到举报，哈哈，您这个财产不完全归您所有，哎。王女士说听着新鲜，我丈夫的财产当然归我和我孩子了啊，这是，那就是说前提是您丈夫就您一个媳妇儿和 他们你们俩人生的孩子。王女士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据说王先生啊还有一个私生女，人家来了，人家说了有财产继承权，之前这公证他无效。哈，王女士没辙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后来一打听，周围的人说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？那个嫂子，对不起啊，这事儿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啊，我们以前也听说过，说这个老王啊在外面是、哎、他又给自己那个养了一房，哎好吗啊，就可能是跟这个女人他们生了个孩子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事儿，王女士说，哪有这就没有的事儿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出了个私生女啊？想去想来想来想去，哎呀，后来一想，这玩意儿日子还得过，是吧？人家要真有这个法律上的人家这个权利，那我们拦不住啊。得了，行，我们承认，行吧，我们一块来分这个财产，可不可以啊？但是有一节，前提是什么呢？您得去做亲子鉴定，也不能什么人来了之后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，我是私生女，我们就把钱给人家吧。这个亲子鉴定是必然要有的这个程序啊，不单你要做，我们家的孩子也做，是不是啊？咱们这弄清楚不行吗？谁成想，呼，那私生女那边表态了，不去，哎，麻不去啊，理由不详，反正人家不去，我就是不做这个鉴定，看你怎么办吧，好嘛。那财产他这个搁那儿了，动着呢，不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不行啊，哎呀，诉诸法律，咱们打官司告状吧，你看。是吧，传奇吧，啊，情爹传奇，听说过吗？行，别瞎说啊，真事儿啊，情人传奇啊，不是，那个怎么还出了个爹呀？啊，他这是个简称，全称应该叫情人他爹的传奇。哎呀哈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哎，新闻晨报的报道是就发生在上海，哎，巧了，上文书说那个过世的那位商人不是姓王吗？啊，这里头还有一位也是个做买卖的，也是家趁人直，而且也是啊，在外头红杏出墙，这人也姓王，50多了，上海外贸公司的经理，本来跟家里面儿女跟这个老婆关系都不错，家庭很和睦，但是头几年工作当中认识一女的曹姑娘，说打外头海归回来的啊，就是国外留学啊，回来之后呢进了他们这公司就应聘吧。哎呀，长得漂亮，呼，这家伙英语啊法语啊反正各种语吧，能说好几国外语。哎呀，这好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个王先生对这个曹姑娘一见钟情啊，哎呀，我很喜欢你，我爱上你了，怎么办吧。啊，曹姑娘一想，那能怎么办啊，你都结婚了，孩子都挺大的，你闺女都跟我一个岁数了吧，啊，那个不碍事儿，你不碍事儿，我碍事儿啊。开始对这位王老板敬而远之，但是后来呢，呵，王老板下了本了，哎呀，送这个送那个，要星星不给月了，这样曹姑娘经受不住老王猛烈的所谓的爱情攻势，终于以身相许，还给他生了个女儿啊，还是也生了个孩子啊。对了，哎呀，王先生啊，对这个曹小姐那是关爱有加啊，赶紧咱们去香港生孩子，是吧？然后不行的话，我在上海浦东啊给你买套房，让你们娘两个衣食不愁。可是谁成想，这个事情让他媳妇儿啊，吴太太，吴太啊，什么吴，就说啊，他媳妇儿吴女士发现了。好，不单这在外头不安分不老实不说，还买了房了，250万呢，你凭什么支配咱们俩夫妻共同财产呢？不行，打官司告状。法院说了，说是啊，这个老王，你给这女的这套房产，这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啊，那你要这样的话，你等于是侵害了吴女士的权益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我是赠与，是你赠与，你征得你媳妇同意了吗？老王说，我媳妇那哪能同意啊，所以啊，那不行，您这赠与他无效，返还巨款，这房你得退。这一说这退房麻烦了，曹姑娘不干呀，哎呦，我们都要住进去了，你看哪有这个事，那不行。法院说那可不成啊，法院判决了，你必须得退房啊，人家都已经贴上封条了，不许住了。谁成想呀，过了些日子得着信儿了，里面住进人去了，封条街了，进去老头儿， 跟里面过上日子了，倍儿滋润。一打听，这谁呀？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情爹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情人他爹。哎呀，亲爹还是好嘛。那警察就去了，人家这个执法部门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都判了。老头说那不成啊，我让我们闺女那不能够。好，这不行，这白陪他们这么这瞎折腾，这可不行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人家我女婿给我的。哎，咱别玩笑啊。法警说咱别玩笑啊，你姑娘跟人家这男的明媒正娶了吗？没有啊，但是这是事实啊。什么事实啊？没有这马事儿不是吗？得给人腾房吧，还有这个事儿呢是吧。说完情爹传奇，咱们来说干爹传奇。哎呀呵，那个说什么性质？嗨，这个别讨厌啊，哈哈，咱们就讲真事儿嘛，这可不真事儿嘛。干爹被骗了。哎呦呵，被谁骗了？被干女儿。干女儿为这事儿打官司告状上法院了。就说啊，这是一姓侯的，这是咱北京啊京华时报的报道。侯姑娘其实也是快四十的人了，说是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蒋先生啊，比他大一来二去俩人熟了。哎呦，侯姑娘说行了，打这儿起啊，您就是我的干爹，比我亲爹都亲爹啊，好嘛，打那儿起。好家伙，就算是标上这干爹了，其实俩人从来没见过面，就是给他干爹发过一照片。这蒋先生一看照片，哎呦呼呼呼呼呼，好看好看。哎呀，我这个干女儿太好了，说吧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哎呀，修车缺钱啊，这那哥给点吧。后来呢，这干爹聊天啊，跟他这干女儿说了，是吧，你干娘进去了，哎，就是我媳妇儿那个酒驾让警察给逮进去了，那怎么办呀？那就说呀，想着捞人去呗，捞你干娘吗？啊，干闺女一听，嘿，这就不叫事儿啊。哟，你真是说到我这点儿上了，我就这方面我可以是吗？你我舅舅交管局的，哼啊啊啊啊啊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瞎说八道嘛。然后又开始骗，前后里外里骗了他所谓的干爹180多万元。嘿嘿，还有这个事儿呢是吧。绑匪传奇吧，别开玩笑啊，真事儿啊。绑匪传哪儿的事儿啊？嗨，这是山西晚报的报道。事情发生在山西啊11月初的事儿。说是这个当初啊，山西有这么一户人家，这村里头的事情，姓陈，老陈家出了事儿了。家里面呢，陈老太太晚不上跟家里面正闹饭呢，是吧，给弄点钵鱼啊啊，弄点什么啊，刀削面呐、啊、嗨，就说山西，对对啊，山西人好吃这个嘛，把醋都准备好了，正准备吃晚饭，突然之间电话响了。拿起手机来一看，哟呵，那边是闺女打来的啊。哎呀，接了电话说，我说闺女，哎呀孩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呢？哎，对方啊是一个说话是普通话口音，而且是个男的。喂呀，老太太吓一跳，这不是我闺女啊，你是谁啊？啊哈，我是绑匪。哎呀，好吗，绑匪啊，绑匪怎么着吧，把你女儿绑了，知道你们家趁钱索要50万赎金，如果报警的话，嘿嘿，我们就得撕票了，你想明白喽。这事情发生在山西阳泉那个地方。那这边老太太吓坏了，赶紧就报警，她不敢不报，她不能不报警啊，不报警万一那闺女在人手里面万一有个差池怎么办呢？报了警，警方很重视，赶紧啊成立专案组啊，就破这个案子。后来呢在各个方向上头啊下功夫找，是吧，正找着呢，突然之间啊电话响了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老陈家老太太打电话啊，行了，那个孩子回来了，回来啊啊，孩子安全返回，安全返回。哎，警察说这不对劲啊，这个我们这孩子准备抓捕犯罪嫌疑人啊。对对对，犯罪嫌疑人是应该抓，但是我们跟你说一声啊，我们家这个孩子，我这女儿回来了，就被绑匪绑走，这女的啊。警察说那咱们也得赶紧行动。是啊，根据掌握的线索迅速开展行动，最终把这个参与绑架案件的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缉拿归案。一打听啊，都是山西的吗？不是， 说有山东的，有河北的，啊，就来了这么四个家伙，踩过点儿，了解过情况，就觉得这个阳泉这一带啊，特别是他们这个附近，就是这个老陈家附近，很多人跑运输，有钱，于是乎认准了，嗯，就抢这家女的嘛，趁这女的晚上下班回家，进了小区，刚停好车，一拉车门，这哥几个下来，哭拉超。把那女的给绑走了，不是那个时候你等会儿啊，没弄明白，后来干嘛给放回去了？人家交赎金了没有啊？报警了，没交赎金，干嘛给放了？还哥四个把这女的绑到外地了，然后就说了，等着你把这赎金拿来呀。后来听说他们家其实没那么些钱，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钱，那么富裕，一时半会儿不钱不凑手，拿不出。50万元，闻听此言，四名绑匪一听，嘿嘿，我选你这个人啊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？你是你家里头不是家臣人质啊？你这不是蒙事儿吗？你这不是耽误我们哥几个做买卖吗？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他把这个被绑架这位妇女给轰回去了，还好吗？那说那这个怎么算？这一样是犯罪行为，逮住了。必须要法办的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 掌声中，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，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，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，疗伤之痛，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。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，直行500米，请左转。 小红，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？ 您已错过路口，重新计算路径，直行400米，请左转。 还有，你跟弟弟玩的时候，不要在楼梯附近玩，那危险，你不知道啊？ 前面的路口，请左转，重新回到幸福大街。 妈妈，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，你走错了路了，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，可是我错了，你就只会批评我，对我发脾气。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，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 小公益大文明，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我要投诉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 怎么啦？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， 哎呦， 不让我坐电梯 啊， 还不让我吃饭，我受不了了， 受不了了。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？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。 哦，原来这样啊，我掐了。 谢谢合作。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